愁苦散漫，清风长剑斩不断牵绊，见你的马不知何时还，牵你的情我用一生来还，前世若真的有缘，又何必让你为难，此生若注定无缘，生相识，今生再见。月下独自来到旧日相遇的地点，涂散着你我的彩烟。